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亲眼看着这一段时间来与自己同舟共济、相濡以沫的好友被捆起来，管教干部又不容被捆者分辨，刘文山吓坏了。他在心里想，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怎样才能讲得清楚，躲过五花大绑的厄运呢？他根本就想不出办法来，他的大脑已经乱了，心已经慌了。人家三八式老革命胡永顺都不容分辨，我能讲清楚吗？人家听吗？他只是在听到袁干事喊刘文山出来之后，心哆嗦了一下，这才想，应该穿厚一点，绳子勒上以后疼痛轻一点。于是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，把59年冬季母亲从家乡寄来的手缝的一件黑棉袄往身上套。但是已经晚了，两个就业人员走过来把他拉了出来。他认识这两个就业人员，他听人说这两个人在右派们进加边沟农场之前就在这里就业了，其中一个是安溪县的地主分子。这两个人曾经带着他所在的基建队开过荒，下收时在麦田里教过他如何割小麦。他没有分辨，也没有挣扎，他知道那都是徒劳，他只是希望绳子捆得松一点。但是他的顺从并没有得到回报，就业人员把他穿了一只袖子的黑棉袄剥去了，把原先穿着的薄薄的劳教服棉衣也脱去了，他的身上只剩下了一件衬衫，绳子就搭在肩膀上了，继而麻绳缠住了两臂，系住了手腕，再接下来就是听见了肩膀骨节处发出的咔巴声，肘关节发出的咔巴声。他的双手从后背上拉到了后脑，他没有喊，没有哭，没有求饶，他只是不断的咧嘴，像抽风一样，嗓子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嗷嗷声。由于没有挣扎，由于顺从，就业人员没踩他的腿弯，他被捆起来之后是站着的。虽然他的身体被绳子勒得变了形，他的腿可怜地蜷着，腿像是短了半截，他的腰弯着，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，他的头被绳子扯得奇怪地扬起来，后背上的双手和胳膊如同驼峰，汗水浸透了全身，头皮和脸上渗出的汗水从下巴上吧嗒吧嗒地掉在地上。风灯的光线照亮了他们三个人汗水淋淋的脸。袁干事叫人把那两个人从地上拉起来，与刘文山一起站着，然后喝问： 说，你们吃人肉了没？ 刘文山和张维让 没有说话。他们知道越辩解越吃亏，只有胡永顺气喘吁吁地说：“ 我们吃的是兔子肉。” 袁干事吼了起来：“ 狗日的，你们还不交代，拉出去关起来！” 他们三个人被几个就业人员和右派组长架着推着拉出了地窝子。禁闭室是山水沟外边平地上挖出的一间小地窝子，如同一个大坑，上面搭了船子，压了很厚的土，有木头做的很结实的门板。进地窝子的坡很陡，他们被推进去就栽倒了，晕过去了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刘文山醒过来了。起初他有点懵，四周怎么这样黑，一点光亮也看不见，脸的一边很痛。这是在什么地方？脸为什么这样痛？他想伸手摸摸脸，但奇怪的是，手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不听指挥。这时，他的脑际深处突然亮了一下，呀，我是被人绑了起来的。于是，他全部的意识清醒了，这是在禁闭室里。脸痛是因为脸触在地上，被冰冷的土地冰得难受，手伸不到脸上是因为他被人捆起来了，也冻僵了，麻木了。正在回忆和思考的时候，他又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喊：“ 救命啊！” 于是他又想起来了，自己是和胡永顺、张维让一起被捆起来，一起被推进禁闭室来的。这是张维让的声音。于是，他也挣扎着，拼出全身的力量喊起来：“ 救命啊！” 他清醒地知道，必须喊，必须叫人来放开他和张维让、胡永顺。如果不喊，管教人员忘了这儿关着人，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会死去。他清楚地记得，那是去年冬季在新天屯作业站，有一个右派半夜时分撬开伙房菜窖的门偷胡萝卜，被炊事员抓住了。赵干事叫人捆起来关在菜窖里，计划天亮以后开批判会，但是天亮以后打开门一看，人已经死了，冻得冰块一样。刘文山和张维让喊了一阵子，胡永顺也醒过来了，也加入了呼喊的行列：“ 救命啊！” 他们喊啊喊啊，终于门口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、开锁的声音、开门的声音。风灯红色的亮光把禁闭室照亮了，纷乱的脚步声响到了他的头顶。他听见袁干事的嗓门说：“ 解开，把他们解开。” 还是那几个就业人员把他们拉了起来，解开了绳子。当初被捆起来的时候，刘文山没喊也没哭，但此刻绳子一松，就业人员把他的手从后背上放下来，他感受到的那个疼痛真是无法忍受，像肌肉撕裂了，又像是骨头节拔断了，他禁不住哭出声来：“ 妈呀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” 那几个就业人员看起来惊于此道，他们解开了三个人的绳子以后，并没有转身离去，而是为三个人揉搓肩关节、按摩胳膊，直到三个人的哭声停止了，血液流通了。 这才把他们扶出禁闭室，送到离着禁闭室不远处，也是一间在平地上挖出的大地窝子里。这里是严管队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《命运三部曲》的采访和写作，《加边沟记事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、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《加边沟记事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在迁移到明水乡之前，加边沟农场的厂部和新天屯作业站各有一个严管队。劳教分子当中，那些不好好劳动、不遵守纪律、顶撞管教干部、打架斗殴或者偷窃公务，一言以蔽之，不好好劳动改造者集中在严管队。严管队配有最严厉、最能干的管教干部，还有最积极的右派队长和组长，干农场里最苦最累的活计。进了严管队的劳教分子，再要是不服服帖帖，就要进劳改农场去了。不过，刘文山三个人进严管队的时候，严管队的境况已经大大的改观了。两个严管队合成了一个。因为饥饿，劳教分子们都不劳动了，严管队也不劳动了。和其他队的人相比，严管队的人无权出去采树叶、撸草籽儿，喝完了伙房供应的一碗面糊糊，只能在地窝子里坐着，去伙房打饭的时候有积极分子压着。严管队这个时候有33名劳教分子。过了两天，又进来个人，是康永明。刘文山和康永明是定西县的老乡，康永明原来是定西地区党校的教师，两个人以往就熟悉。刘文山问他：“你怎么也进来了？”康永明说：“哎，不知道什么人给牲口的耳朵里钉了个钉子，把牲口钉死了。队长说是我钉死的，想吃肉，破坏生产，我疯了吗？我赶大车，能吃上能喝上，我把牲口钉死干什么？明明是别人干的嘛，想把牲口杀了吃肉嘛。”一天半斤粮食，又不能去找代食品，严管队的劳教分子们饿得头昏眼花，身体迅速地走向衰竭，每过两三天就有人停止呼吸。刘文山饿得饥肠辘辘，心想，这下非得饿死不可了。这时他想起了刘光耀，哎，当时听刘光耀的话跑了就对了。但是后悔也是枉然，上厕所都有看守跟着，根本就没有机会。再说了，他也下不了逃跑的决心，背着吃人肉的罪名出去，将来怎么做人呢？哎，算了，就在这地窝子里饿死吧。但是他的女人来看他了。这是一天上午，他上完厕所回严管队，走到地窝子门口，看见离着20米远，袁干事站在他住的一间平房门口，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。他一眼就认出了， 那是他的在定西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女人。他对身后跟着的看守说：“那是我女人，我女人看我来了。”看守问道：“ 是你女人吗？”“ 是。”“ 走，过去看看。” 看守跟着他，他往前走去。袁干事不知和女人在说什么，袁干事背对着他，女人脸朝着他。他已经走到跟前站住了，女人看着他，但是女人没认出他来。他问了一声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女人听出他的声音来了，看着他，但是没有说话。女人惊诧，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头发像乱草一样，脸又黑又脏，只有一双眼睛在动，胡子有三寸长。他看着女人诧异的眼睛说：“怎么？你认不出我来了。”女人还是不说话，眼泪却涌出来了。这时候，袁干事说话了：“ 去吧，跟他到房子去吧。” 袁干事说完话，转身进了自己的房子。那个看守说：“ 走吧，回去吧。” 刘文山在前面走，女人在后面跟着。进了房子，刘文山鼻子酸酸的，但是他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。他怕女人看了他的情况伤心，大哭起来。不料，女人在他的铺上坐下以后，很冷静，眼睛里一滴眼泪也没有。女人看了看周围人的情况，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不说话。他觉得很是尴尬，在这样的环境里和女人会面，便找话说：“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”“ 哦，我是和康永明的父亲搭伴来的。”“ 我没叫你来吗？”“ 是这样的，康永明的父亲听党校的一个人的家属说，康永明出啥事儿了，进严管队了。那个家属前几天来看过人，康永明的父亲说他要来看康永明，我就一起来看看你。我真不知道，你也要是知道的话，我就多给你备些炒面了。你啥时候从食堂下来的？” 刘文山没有回答女人的问题，他的眼睛看着女人放在铺上的面口袋，很久才说：“你把家里的面都背来了，你们吃啥？”“ 哦，家里总比你这儿好想办法，这你不用操心。” 两个人的谈话断断续续的。刘文山因为自己在严管队，在女人面前觉得难堪和尴尬，他想女人必定是在袁干事那儿已经听到他所谓的罪行了，女人也不像他在新天屯的时候来看他那样亲热和自然。时间在他们别别扭扭不冷不热的谈话中流过去了，门外的看守大声地喊叫起来：“ 刘文山，时间到了，一个小时了，叫你女人走。” 女人还想再坐一会儿，她肯定是累了， 也可能还想和他在一起多待一会儿，多看看他。但是刘文山站了起来，他知道规矩。往常家属来探视可以留宿一夜，严管队却不允许，见了面说说话就得离开，当天返回。他心里不好受，他知道女人从定西到高台光是坐火车就要坐两天两夜，还要步行几十公里。看他站起来，女人也站起来了。女人看见周围的右派们都看着他，似乎有点慌乱，他急急地说： 哦，家里的人都好着呢，妈的身体好着呢，娃娃也好着呢，都好着呢，我们都盼着你也好好的，好好改造，改造好了出来，我和妈和娃娃等着你，过新年的时候我再给你送些吃的来。 女人很冷静，很刚强，说完话就往外走，刘文山却泪如泉涌，他哽咽着说：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他跟着女人往外走，他想送送女人，但是刚刚走出地窝子外边的过道，一位做看守的就业人员拦住了他。 行了行了，你就到这儿吧。 他只好站住，看着女人走远了。刘文山怔怔地看着女人走远，心里酸酸的，进了地窝子，回到自己的铺上。他的心里的确是苦兮兮的。女人数千里长途跋涉来看他，见面才一个小时，气儿还没喘匀，就又踏上归途。女人的心里多苦啊，苦死了。但是回到自己的铺上之后，他立即就不想女人了。女人给他背来了半口袋炒面，足有25斤。他打开面口袋，抓一把出来，那面粉很白。已经2年半了，自从进了加边沟农场，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么白、这么细的面粉。他用舌头舔了一下。天哪，这是熟面，是女人用笼屉蒸熟的白面，里面还掺了糖，甜丝丝的。他吃了几口熟面，又用凉开水冲着喝了半碗，然后就把自己铺脚上放的一只皮包拿过来，把里面的衣服都掏出来，将面口袋整个的放进皮包里，锁上了一把锁。